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1月1号，也是今晚拍案在2018年为大家播出的第一期节目。不知道您在元旦这几天假期当中有怎样的安排？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去北京郊区旅游度假休闲。近年来呢，温泉滑雪这样的活动成为了备受欢迎的冬季娱乐项目。但是冬季娱乐项目虽然说有趣，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可能很多朋友通过各个媒体也了解到一些，比如说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伤亡的事故，在泡温泉的过程当中意外跌倒这样的新闻。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法官跟大家介绍几起不同的案件，希望通过这些案件来提醒大家，在冬季参加这些娱乐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王佳。王佳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到了冬天了啊，大家呢很喜欢一些冬季的一些游乐的项目，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滑雪啊，我就有一个朋友最近呢经常发朋友圈说他每个周末都去滑雪去，而且这个据说滑雪技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突飞猛进啊。当然我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冬季能够锻炼好自己的滑雪技术啊。好，那除了滑雪之外啊，现在北京郊区有很多的温泉度假村也陆续的火起来了，是吧？因为很多人喜欢冬天泡温泉哈， 确实很舒服。 对，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每年滑冰的朋友也很多，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的市区里面，比如什刹海的冰场啊， 对， 北海的冰场啊，也都随着这个冰面的这个冻结而陆续的营业。包括北京其实其还有很多室内冰场啊，也很火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通过几起不同的案子，讲一讲我们冬季的一些游乐项目的在游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产生的一些纠纷。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些纠纷啊，能够今后在参加这些游乐活动休闲活动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也更要更多的注意安全，也不要随意的跟别人发生一些冲突哈。好，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的案件跟大家一一的来说起。那么咱们先说哪个游乐项目呢？ 咱们先分享温泉这个案例吧。2014年的冬天，李先生和他的朋友一共5个人入住到一个火山温泉度假酒店，然后几个人一起吃了晚饭，并且喝了点酒。晚餐之后，李先生就自己回到房间里休息了。本来朋友聚会这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李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糟心的事儿。当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李先生前往这个酒店提供的温泉泡池泡澡。当时有一个泡池充满了刚刚抽出来的地下温泉水，这个温泉水当时的温度是已经超过了80度，还没有进行冷水稀释。结果李先生也是因为有点喝多了，不是那么清醒，他就直接进入这个泡池。 天哪，80度啊！ 对，结果他就被烫成了6级伤残。 这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那么烫，他就是立刻蹦出来了，还是说别人发现了才把他拉出来的呀？ 他跳进去的时候肯定是一声大呼，然后酒店的管理人员也是听到他这个呼救，马上就赶过来营救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在80度的温泉水里过一遍，也足以让他造成6级伤残了。 对啊，这个我给我的感觉就像，比如说咱们炒菜的时候， 对， 过一下 油 一样，这人怎么受得了啊？ 对对，但是这个也要怪他自己不太清醒。 他既然已经喝酒了，他还要下去泡温泉，他那几个朋友就没有陪同他吗？ 因为他们当时是每个人住一个房间，他的朋友其实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的朋友也都喝了点酒，就是各自回各自的房间休息了。 然后李先生休息了之后想，哎，我要泡一泡， 对， 自己下去的。 来了一次别白来，得享受一下。 没错没错，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 对， 那这个李先生被烫伤之后呢，后来怎么处理的呀？ 他就将这个火山温泉酒店诉到了人民法院。他认为酒店疏于管理，未对高温泡池采取维护警示栏，或者是专人管理这些措施，使泡池在高温的情况下仍属于开放状态，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导致自己被烫伤，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所以请求法院判令这个温泉度假酒店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5万元。 李先生后来做伤残鉴定了吗？ 做了伤残鉴定，鉴定的结果是6级伤残。 6级伤残。 对。 他这个身上的这个烫伤啊，后来治疗的情况怎么样？您清楚吗？ 但是治疗的过程中，他的一些产生的费用，他都有留有证据，这也是他向法院起诉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那这起案件当中，这个温泉酒店这一方面，他们有什么答辩意见？ 对，酒店认为温泉泡池在每一处都有警示的标语，就是警示大家，小心高温，要试一试再进入。而且李先生是在酒后不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入高温泡池的，酒店认为李先生纯属是自己有问题。还有就是李先生一呼救，酒店的服务人员立即去施救了，这个也没有一点的耽搁，就把李先生的损失减到了最小，证明酒店已经尽到了安保义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那到底在那个泡池当中那天啊，有没有警示标志？因为的确刚抽下来温泉水的确很烫哈，你不经过稀释或者说是不经过冷却的话，人真的没法进去哈。那到底有没有警示标志？ 这个应该是由酒店来举证。事实在审理的过程中，酒店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它确实是有警示标语的，但是法院认为它仅仅有一个标语是不足以提醒这个游客慎重的，因为他游客有可能看不到，是处于一个视觉盲区的状态，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字。 那您能说一下，比如说他那个警示标语是在什么位置？是在每一个池子的醒目位置都会有呢？还是说我进这个温泉之前他会有一个统一的警示标志呢？还是怎么样？ 对，他这个酒店是在进温泉之前就有一个很醒目的牌子，说高温温泉水高温请小心烫伤。对，但是仅仅是这样一个标语是不足以防止这个损害的发生的。法院经审理认为，酒店作为一个营业的场所，一个营业的公共场所，它是有更深一层的义务，比如说在这个高温的泡池旁边加围一层护栏，或者说干脆就关闭这个高温泡池，或者说有专人管理，比如有游客接近这个泡池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应该提醒他说，您不要下水，您不要要小心烫伤之类的。所以法院经审理认为是火山温泉酒店是有一定的过错的，但是呢，法院也采信了酒店这方面的辩称，因为李先生他是喝了酒之后进入了温泉，我们正常人下温泉水之前是会试一试温度的，是吧？ 对，哪怕手在里面先滑了滑了。 对，哪怕他都是经过稀释的温泉水，它不同的泡池温度也是不一样的。 是是。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先试一试这个温度。 嗯。 但是李先生由于当时不是很清醒，他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 哦。 这个是他自己也是存在着一定的过错的。 嗯嗯。 所以最后法院是 判决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但是结合双方责任的大小，判决酒店对李先生承担85%的责任。 哦，酒店还要承担的多一些。 对对。 哦，那为什么酒店反而要承担大部分呢？ 因为我国的法律对这个方面是有规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是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嗯， 其中是这样规定的：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还规定了推定侵权人有过错的原则，除非行为人能证明自己确实没有过错，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个案件中，侵权人就是这个火山酒店，他是除非证明了自己确实尽到了一切应尽的义务，仍然不能阻止李先生被烫伤。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尽到一切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们是推定他是具有过错的。 但是像李先生这样喝了酒再泡温泉，我们也是不提倡的。 对，这个是法律中也可以找到规定的。 哦， 侵权责任法的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这个温泉酒店确实是未尽到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他的赔偿责任。但是李先生对自己受伤的结果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他自己也应该自负一部分的责任。 包括呢，在一些这个很多旅游景点的温泉当中，也会有相应的提示，比如说高血压呀、心脏病啊、 对 酒后啊，是不要泡温泉的。这样的话会引发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冬天喜欢泡温泉，尤其是因为北京周边有一些温泉嘛，往往现在周末的时候会去，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情况都是跟朋友吃顿饭，喝点酒，然后放松一下。那这个时候温泉这个您要千万要慎重，是吧？这是这个温泉发生的一个纠纷哈。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北京冬天泡温泉的时候也要留心相关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说咱们这是一个个案啊，说这个80度的这样稀释的温泉，那么您包括在温泉里面步行的时候不要滑倒了啊，对吧？包括酒后不要泡温泉呢，包括在温泉当中也不要跟人产生一些纠纷和摩擦呀。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滑雪场的故事。 滑雪场。 滑雪场碰撞引争斗致伤亡，加害人获刑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好的，您说一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要讲的这个涉及了一起刑事案件。邱某在某滑雪场滑雪期间，他就不慎的撞到了一名女士。这个女士也是带着朋友来的。结果双方就产生了一些分歧，双方就推搡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一边争吵一边打斗，事情就越闹越大。期间这个邱某就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把小刀刺向对方，结果导致对方的两个人是一死一伤。 一死一伤啊。 对对，这个后果是非常的恶劣。 因为其实滑雪场啊，在这个里面大家都在滑雪嘛，有的时候小的这个碰一下不可避免。 对，所以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没有必要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儿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别人的生命。 那可不是嘛，结果这么严重的事儿就发生了，那这就不是小事儿了。 这个邱某就被提起了刑事诉讼。最后他是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但是因为血气方刚，他的这一辈子可能就由此而毁了。 那可不是嘛，一下子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居然随身带了一把刀。 对。 结果就掏出来了。伤害别人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了，但是被伤害的人包括这个死者的家属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那怎么办呢？ 因为造成了一死一伤嘛，死者的母亲还有这个伤者本人，他们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请求邱某进行赔偿。要法院经审理判决邱某向死者的母亲支付医疗费、丧葬费、 精神损失费等一共是50000块钱。 嗯， 像这个受伤的徐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一共是20000多块钱。 嗯，因为按照咱们国家最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当中，之前的死亡赔偿金呢、啊。啊，被抚养人生活费啊，这样的一些大头的费用，在新的刑诉法当中，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都不予支持了。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后来死者和死者的家属以及伤者没有起诉这个滑雪场吗？ 没有起诉滑雪场。虽然这个被害人黄某、他的母亲丧失爱子，非常的痛苦，但是想到加害他儿子的人也因此是。断送了自己的一辈子，所以他也没有再进行起诉。 在这个案子当中，难道滑雪场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其实滑雪场是要根据他的情况而担责的。我们说在公共场所被侵权、这个侵权责任并非一定是由这个场所的管理人进行承担的。 哦， 一般的原则是谁侵权谁承担。 嗯， 那在这个案子中，就是邱某是直接的侵权人， 对， 所以主要的责任应该由他来承担。 嗯， 这个侵权责任法里规定，在公共场所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和残疾赔偿金。 嗯， 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嗯，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 嗯， 那我们说滑雪场的责任，因为在这个案件中，滑雪场的管理人他其实是尽到了安保义务，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实在是太迅速了， 太突然了。 对，太突然了。邱某的这一刀直接就让那个对方的小伙子结束了生命。 嗯， 这个后来滑雪场的人也是，滑雪场的保安也是及时的赶到了。 嗯， 我们说最后造成一死一伤的局面，可能这个一伤就是要感谢于这个保安的及时赶到，要不然可能就不只是这么惨烈了。 所以因为像如此事发突然的事情，滑雪场他很难去说我去及时的去预防，是吧？ 对， 因为我们说从这个公共场所的这样的管理方来讲，他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安全方面的提示啊，安全方面的这些方面要尽到，但是对于这种突发的意外的事件，这个很难去预防。 就是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他的责任应该视情况而定，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就是说，他的主要责任还是由侵权人来负责的，如果这个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话，是承担补充责任的。 我们今天呢是您跟大家讲了一个这种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引发的这么一个血案哈，这种情况的确比较少见，但是呢我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滑雪的时候摔着了，碰着了，对，这样的情况是大家可能会之前也有听说哈。 对，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对。所以说咱们下面也说说，但滑雪当中真的出现了一些没有控制好速度啊，摔到了，碰到了，磕到了，受伤了，那这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注意，如何的来维权，滑雪场应该尽到什么样的安全保障义务，咱们稍带脚把这个问题也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觉得游客应该是视自身的情况而定。如果你不会滑雪滑冰的话，尽量不要一个人行动，而是因为滑雪场还有滑冰场它都是有教练的，所以第一次去滑的话应该是跟教练学习一下，等你掌握了这个初步的技能再去。其次呢，就是各位游客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场所，比如初学者，滑雪的初学者他应该去选择初级的赛道，而不是选择那种坡度特别陡的，然后雪又有点危险的那种高级赛道。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游客自己是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他是应该为自己的这个损伤负一些责任的。但是我们说如果 一旦游客不幸的在这个滑雪场或者滑冰场里受到了损伤，我们就应该看这个滑雪场是否尽到了安保义务。 嗯， 首先我们就以滑雪场为例，这个滑雪场它应该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说足够厚的雪，而不是说已经融化成冰的那种滑滑的赛道。然后其次它是应该给游客足够的告知的。 嗯， 就是应该提醒游客不会滑雪的不要盲目的选择 的。总之啊，很多细节应该注意到了， 对 是吧？ 对，我们说这个滑雪滑冰它都是具有一定危险的项目。 嗯， 所以我们出去玩图的是一个乐呵，千万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还提到了滑冰，那么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个在滑冰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纠纷。 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悲伤。 嗯， 是小学生寒假滑野冰意外身亡。 哦， 父母监护不周，应减轻场所管理人的责任。 嗯，那这个事儿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正规管理的一个冰场是吗？ 对，它是有这么一个村儿，它的村委会正准备在他管辖的区域内修建一处盈利性的公园。 嗯， 他已经建起了， 这公园建起来了， 已经建起了三个水库，然后并且已经蓄满了水。但是在2015年的冬天，就是寒假的时候，我们说中小学生经常会结伴出去玩。 嗯， 这个14岁的小乐与同学路过这个水库，发现结冰。那小孩子嘛，他就出于那种贪玩的情绪， 嗯，对， 所以他就拉着他的同学到下面去滑冰。 嗯， 两个人打打闹闹的。 他滑冰就是穿那种冰鞋了是吗？ 他没有穿冰鞋，就是野冰。 哦哦哦， 滑野冰。 哦，就是滑着玩是吧？ 滑着玩， 哦， 对， 明白了。嗯， 结果他滑着滑着就到了一处冰面不牢固的地方。 嗯， 这个小乐就不慎的跌入了水中。 哎呦。 哎，后来 冬天啊，那么冷，啊， 对，特别的冷。后来也是非常不幸，小乐溺水之后，经抢救无效，最后身亡。 那这回后来是怎么形成的一个官司呢？ 这个小孩他身亡了嘛，他的父母就非常的痛苦。 嗯，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将这个村委会上诉，起诉到了法庭。他的父母认为村委会对其正在修建的工程以及已经蓄水的水库是没有专人管理，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儿子的死亡是被告的水库管理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儿子的死亡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及精神打击。他就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这个村委会赔偿救护车费、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 一般情况之下，孩子如果一旦没了哈，作为家长来讲肯定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伤心， 对对对，所以他们会觉得不管赔多少钱你都要不回我孩子的命。 对， 所以他们往往会要的钱会相对来说要多一些哈。那么咱们就听一听村委会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村委会说，事发时这个场所还没有对社会开放，是禁止社会人员入内的。所以说小乐他是自己闯进这个区域，他自己是有一定的过错的。 嗯， 并且这个区域之外是有防护的围栏和警示的标志。 哦， 但是由于这个小朋友他比较淘气，他是跟同学翻着围栏进去的。被告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嗯， 而且村委会还说这个死者小乐他死的时候已经是14岁了。 嗯， 当时是上初中，以他这个年龄他是足以对死亡的威胁做出判断的。 嗯， 他知道这个很危险，但是他还要去玩，而且他还跟同学在那个冰面上面打闹。 嗯，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对， 但是他还是选择这样做。 嗯， 这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哦，哎，他那个同学没有坠进去啊？ 对，他那个同学没有坠进去，中的万幸。 哦，对对对， 哎， 嗯，要么两个家庭就将支离破碎，是吧？嗯， 而且村委会还说，小乐的父亲还有母亲，他是死者的监护人，对死者是有看管义务的。现在他没有尽到看管义务，也是这个悲剧发生的一条原因。 嗯， 所以应该由他的父母来承担这个责任。 哦， 嗯， 这是村委会的意见是吧？ 对， 嗯，那这个里面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村委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第一，村委会虽然设立了警示牌，但是不足以防止危险的发生。 嗯， 你这么大的一个水库，至少要有一个专人来看管。 嗯， 也防止这些顽皮的小孩子们过来玩发生意外。就是这就是村委会应该尽到的义务，也是最后法院判决让村委会承担30%责任的原因啊、但是 村委会只承担30%。 对对，因为这个案件中问题最大的还是小乐自己，所以他的责任是应该由他的监护人去承担的。 那您来分析一下这个孩子就包括他的监护人的责任在于哪里呢？ 小乐他当时14岁，我们刚才说了，根据他的年龄和智力情况，在近距离看到湖边的警示之后，是应该认识到这个区域具有危险性的。 嗯， 但是他仍然置这个警示标志于不顾，并且跟同学翻越围栏， 嗯， 下水游泳，最终导致了溺亡事件的发生。 就是他的确是翻围栏进去的，这点可以确认是吗？ 对，但是这个围栏也是，你想一个小孩子能翻进去的话，这个围栏也不是特别的 高是吧？ 对对对，所以小乐自身是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小乐他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当时只有14岁，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监护人，对他的日常生活和健康成长是负有法定的监护义务的。 对， 现在他们对这个儿子出去玩到水库玩滑野冰这件事情是没有尽到安全教育和监管义务的。 嗯， 因为一个孩子去滑野冰，你这个家长不知道，是说明家长是失职的。 嗯， 所以是法院认为小乐的父母对事故的发生也存在较大的过错，应减轻被告村委会的责任，所以最后法院是判决村委会承担30%的责任，然后剩下的责任是由小乐的父母自己负担。 就是说在一个野外所发生的，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冰场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故。 对，有安全漏洞的地方。 到了冬天，其实咱们北京有很多冰场啊，绝大多数都是管理规范的这样一个经营性的场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之外，那么大家在正规的冰场滑冰的时候也不能忽视了安全问题。 对， 那么刚才呢王佳在讲冰场和讲滑雪场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这种经营性场所的管理方他所应该尽到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大家呢在玩的时候，不管是滑冰滑雪，对于自己的安全问题也一定要注意。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和您说说借钱投资结果赔得血本无归而引发的一起民间借贷案件，欢迎大家届时关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另外呢，还要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朋友们，我们明天的20点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声音有很多种，